不得，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，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，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 这是一份勇敢的心态，听到来自张玉华这首歌叫做《原谅》。而接下来呢，同样是很温馨的小品，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彭佳慧我很喜欢的这种作品，叫做《甘愿》。 爱你好像我迷了醉回家，网友来又去心甘呀，睡了一下惊醒下，你眼看窗外到了哪儿，你的爱就像星辰，偶尔很亮，偶尔很暗，我不盼绚丽的灿烂，只求微光能挡港湾，也就不怕难，当乱造放声哭喊，我要你别的都不管，倔强变勇敢，茫然变释然，西港湾所以说伤感，我爱你心就特别软，平淡也浪漫，无语也温暖，像星辰，偶尔很亮，偶尔很暗，我不盼绚丽的灿烂，只求微光能挡风寒，西港湾也就不怕难，港湾是 Thank you.